锵锵三人行，哎，徐老师今天一来就跟我夸耀，他现在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基辛格博士的水准 啊，是啊， 对，英雄所见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他就是说，他昨天刚就这个巴黎的这个事儿，反正谈了他的一个观点，怎么着？ 还没播呢， 还没播呢啊，还没播，就是说，然后他今天就看见基辛格。今天说了跟他昨天说的一模一样的话， 也不能说一模一样，只是有点相似。 哎，对，就是所以说嘛，这个咱们俩都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预测正确了。我昨天说了个什么？我昨天我说了一个这个国家队和香港队，我说打平，可能性很大。我说了，因为我不懂球啊，我打平啊，他说不可能啊。结果你看，咱们俩都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预测正确。咱们说说别的国家吧，这个。哎，韩国又出大事儿了，我都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只是知道今天世界风起云涌，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上街，就是韩国70,000群众上街，这次是反对朴槿惠。为什么反对朴槿惠？好像啊，哎，我觉得这次就是理由啊，干脆就是一个都不够了，要很多的，比如说青年这个就业率下降了，还有一个就是个什么 教科书 啊，教科书什么又怎么回事了？ 搞统一的教科书。 哎，对对对，教科书还有一个什么了？反正他很多理由，这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场面，你可以看看。哇，你瞧瞧，这，所以啊，我很理解年轻人爱上街，这东西多么热血啊！你看下边看，哎。这个20,000多韩国警察出动了，还出动了700辆大巴，因为他们要去这个光化门广场，但光化门广场呢是没有申请、没有得到批准的，所以警察就拿大巴，然后拦着拦着。你看两边的这个攻防战，你再看下边，嚯，你瞧，哎，韩国这个战斗军，他们这绳子在拖什么？这示威的拿绳子在拖走大巴，咱们往下放，往下放，哎，你看。绳子在拖走这个警方作为路障的这个大巴，然后警方在喷这个高压水龙，你再看，好，这双方这个搏斗啊，你再看下边，好，现在就说到他们反对的，在这个时刻，人们又回顾起朴槿惠的一生，他的爸爸叫也是以前韩国的总统了，是吧？也是被 朴正熙 被刺杀，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女儿来说，很不幸的啊，父亲被刺，然后他自己都曾经被刺。你看，这是小的时候，哎，小的时候你想到吗？朴槿惠，其实小 公主， 小公主啊，还那时候还有点肥，你看。小公主， 这是他妈妈， 男的，这是他妈， 这是他， 怎么 好好好？ 镜头一转就上他妈妈， 就对，就说明长出了妈妈的身材嘛。你看，哎，这不像妈了吧？这是青春的时候的朴槿惠。其实呢，我有时候相面呢，我能看出点来。你按照女孩来说，你不能说她是个多美的女，哎，你像跆拳道。跆拳道，你不能说她是个多美的女人，但是我觉得你看她这个鼻子啊。哎，他怎么鼻子又小了？小的时候他这个鼻子啊，在脸部占的比例很大，一般这种人 他被人毁容然后整了17针，所以这个脸是完全变过的。我看过一篇文章啊，讲得很有诗意，22岁时母亲被暗杀，27岁时父亲被暗杀，54岁时被毁容，55岁竞选失败，60岁当选女总统啊，就是说概括他一生。说实在话，中国人对他印象蛮好的，尤其是别，我不能讲中国人哈，我讲我个人哈。你那个9月3号阅兵的时候，你看这个很多外国元首来哈，他到上面去，你知道他是被承受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说，因为美国、日本不参加嘛，所以说他也不应该参加嘛。然后就跟他提了很多建议，说他不能鼓掌啦，说他不能笑啦，就给了他很多压力。结果他还是落落大方的。啊，最后站在那个普京旁边，把普京考的这个心猿意马的，对不对？大家都觉得那个网，你知道网上疯传那个句子是什么？女人要么像彭妈妈，让老公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要么像朴槿惠，自己爱上哪就上哪。 哦，要么像普京是吧？站人身边就偷眼偷瞄，哎，就。你知道这个今天的粉丝啊，互联网这个粉丝，我现在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其实呢， 跟这个他们粉的这个对象无关，你知道吧？他这个粉丝玩的就是粉这种行为本身，他这是一厢情愿。你知道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朴槿惠有普京两波粉丝，他们还有发行一种叫互联网名片，这个比如还比两个人的这个形象度受欢迎度谁高，两个人现在都达到了60多万的这个值，朴槿惠呢稍高一点，而且呢这个互联网的这些个粉丝啊，他们就意淫，他们就是给人家那个什么呢，那叫什么了，给人家那个拉姻缘，拉就往一起撮合，撮合谁呢？普京和朴槿惠，撮合普京和朴槿惠， 非诚勿扰。 哎，就说哎，就是这俩就跟咱们中国那婆婆在旁边一直在聊，就是你看朴槿惠到现在还是单身，对吧？ 对， 而且普京 嫁给了国家， 对，那普京离婚了呀，普京是离异的男子啊，而且呢俩人不是没感觉，就是说上回在2000几几年来，普京在韩国，朴槿惠呢送给普京两本书，韩文的这个书，两本书叫什么名字啊，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一本叫做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第二本绝对是真的，新闻报的第二本书叫普京破折号男人中的男人，就这个送给普京，普京当时哎呦这个小脸羞红了，就是哎呀你把我说的太好了，对，所以你看他们网上搞的这个照片，我可以给你看看，你看这是在咱们那个阅兵的时候，你看这两个人的身份粉丝们都标注了，然后你再看有眼高眼低，你瞧见没有？这早就看出普京了。你这再看下边，中国人最重视证了，你知道吗？给证都哎，般配不般配？家辉，你说 好像普京， 而且你注意看岁数，哎，这个朴槿惠就比普京大8个月，你发现没有？女大八，这个有奶妈，这什么？ 没有，好像普京对谁都有兴趣嘛。我记得他一出美剧什么，Call of Games 啊，那个纸牌屋那样。 那虚构 的。I'm sorry, House of Cards。 对。 OK 哈，就是那个不是里面也讲普京吗？对的，总统的。 那是虚构的。 对呀、啊，就是在大家的心中，好像普京对谁都有兴趣。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就被这样 他跟 定型为这种形象。 美国的第一夫人跳舞，然后来个 kiss。把美国总统的戏里的美国总统， 这是纸牌屋里的， 对，纸牌屋， 什么地方还真有点像普京。现在我发现好几个像普京，007也是普京演的，这个丹尼尔·克雷格，也是像普京， 那个范儿有点像， 长得都有点像， 对， 这个丹尼尔·克雷格像是普京的动物版，就是比普京还长得还野蛮一些，我感觉。 对， 没有，我觉得这个不算最高层次的，我期待那些网友。把那个朴槿惠跟蔡英文弄在一起， 那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那个 同志 关系啊。蔡英文也是未婚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弄当然好玩啊，可是太保守了，还是觉得一个离婚的男人，一个未婚的女人这样子啊。假如我们把蔡英文跟那个朴槿惠然后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是那个档次够高。 当然更有历史意义的是普京跟默克尔。 那谁？ 德国总统，那个苏联跟德国的那个爱情，那真是啊！ 不，好像那默克尔人家已经是小布什的了吧？ 啊！ 有一次，那是小布什吧？有一次开完会，小布什上厕所回来，一下就直接站到默克尔后边给他那个。按摩那是小布什吧？ 好像 是小布什，是小布什。 而且默克尔常常穿得很性感。 谁说的？ 对呀、啊， 您这性感是哪来的标准？默克尔， 你去找找看，他常常穿得很出位，就是跟一般的女人一样穿。 没有，德国女人都这样露个事业线嘛，就是露了乳沟嘛。德国没有不露乳沟的女人啊，连德国的农场的乳牛都乳沟一堆，不比你啊，他这是他们传统啊。 你整天趴在牛下边往下看是吧？您可真叫牛叉。这个朴槿惠什么时候嫁普京，咱们回头再说啊。但是呢，为什么我提出普京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发现这两天国际社会对普京啊。这个声望之声， 就是因为巴黎的事情。 对，就是巴黎的事情。就你刚才讲这个基辛格讲，就是说，现在讲普京这个战略啊， 玩的非常的高妙， 奇先一筹， 奇先一筹，这个轰炸这个 IS， 而且到了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国际局势，而且呢，普京和他所代表的，你看过去咱们觉得普京专制啊，太这个刚硬啊，但是你看同样的一个铁腕，看用在哪儿，你用在另外一方面呢，反而得到喝彩。比方说，人们现在就在讲普京的这种态度，是吧？普京，比如说对待恐怖主义的这种态度，但是相应的呢，我觉得啊，这两天你看很多这个抒情范儿的出来了，我挺想也跟你们来聊聊这个事儿。你先看一个照片，这是个法国男人，这个法你看多法国，这个法国男人，这个法国男人呢嘛叫 Tony Lewis 什么的，我不会念法语了。巴塔克兰音乐厅的袭击夺去了他妻子的生命。那么悲伤无以复加的他在三天之后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段话，哎，这段话呀我想跟你们念一念，就是说他代表着这么一种态度，叫做我不会恨你们啊。他说，周五的晚间你们夺去了一条生命，他卓尔不群，是我一生的挚爱，是我儿子的母亲，但我不会恨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也不愿意去了解，你们的灵魂已死。如果说你们为了神明而进行的盲目杀戮会让我们看到神明的圣容，那么我妻子身上的每一颗子弹都将是神明心上的一道伤痕。写得多好啊。所以说我不会将仇恨赠予你们，仇恨正是你们的追求，正是这样的愚昧造成了今日今时的你们，可是用愤怒来回击仇恨，事实上是向同样的愚昧屈服。接下来他还有说，你们想让我恐惧，你们想让我以不信任的眼神打量我的同胞，你们想让我为了安全牺牲自由，可我不会让你得逞。在几天几夜的等待之后，今天早晨我终于见到了他，就他的妻子被打死的妻子。他说他美丽的就像他星期五晚间出门的那一刻一样，美丽的就像12年多之前我无可救药的爱上他的那一刻一样。诚然，这噩耗让我肝肠寸断，我把小小的胜利让给你们，但这胜利注定是短暂的，爱妻将永远与我们同在，终有一日我们自由的灵魂必将在天堂重逢，而天堂的大门永远不会向你们敞开。我和我的儿子二人相依为命，但我们的力量强于百万之师，我没有一点多余的时间分给你们，我得去照顾我那刚从午睡中醒来的小梅尔维尔了，就他的这个儿子，对吧？他将会用他自由而快乐的一生使你们蒙羞，因为同样他也不会恨你们。说得很感人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特别感人，甚至像美国有些枪击案，咱们就发现这个西方人的这么一种道德是不是跟他们的一个信仰有关系，经常就是说我宽恕你，你杀了我的亲人呢，你别想得到我的仇恨，你别想得到我的愤怒。可是我同时又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温情主义，是不是一种肤浅的温情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怎么说，哎，为什么我说普京有时候普京让人听了之后普京的话掷地有声，跟这个态度正好相反。普京说啊，原谅你们是上帝的事情，我的使命就是送你们去见上帝。你看这两种态度你们怎么看？ 对，那你在一个个人在宗教上，在情感上，在人格上，他讲的完全对，这个是价值观。普京讲的是政治家，从政治经济上来讲，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不矛盾，政府就应该去打击，老百姓就应该把这个事情就是宽恕，倒过来是最坏的，倒过来那真是最最坏，就老百姓都刻骨仇恨，仇恨互相之间，然后自己恐惧，因为恐怖主义最大的危害不是死了多少人，他比死了多少人更大的厉害是因为他打死人是没规律的，所以造成人人都害怕，这是他的一个效果。但是最大的破坏，它是破坏你们的价值观，使得你原来相信的东西不相信，这个是，所以他们这个讲的真对，因为他是要维持这个人性善，维持这个。 但是政府不能这样做。现在世界倒霉倒在什么地方？就老百姓狠，政府在那里找各种理由推脱软弱，你知道那才糟糕 了。你们要当然要看你站在哪个身份了。刚那一段让我想起美国以前有个下台的总统嘛 ，Nixon 尼克松， 他的那个告别演说最后一段就是讲，他说也非常动人的，他说：“哎，我们人啊，一生总有 ups and downs， 高低起伏啊，你的敌人会打击你、攻击你、伤害你，那没有关系，你最重要的要记住一件事，你不要恨他们。”因为当你恨他们的时候呢，你就变成他们一样，而就是这样的时候呢，他们才算是真的把你打败。就是你不能变成他们一样，他刚也说这样嘛，我不能花时间在你身上哈，也不会让你这样让我充满仇恨。 简单的说，我不能像你这样做人。 对啊，那这样就破坏了嘛。因为那个恐怖分子啊，现在就担心嘛，其实他们那个双重的恐怖啊，子东说的非常对，他破坏你的价值观。比方说现在有些国家哈、啊、甚至怀疑史诺登哈 啊以前歌颂他是英雄哈、啊、把那个政府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监控的事情暴露出来，现在又说你看正因为它暴露了，让我们监控更难，才让恐怖攻击更容易发生，甚至开始说不要收容难民等等哈。其实这样呢，你想一下，那些难民被他们恐怖分子、啊、弄了出来，走前进无路，逃生 无门，只好又回去，然后让那些恐怖分子啊 ，IS 啊，乱杀乱砍，他们不是两边胜利吗？一方面我打了你，攻击了你。另外一方面，让你不敢收容害怕我们的人，把那些人赶回来， 就算 被我们杀， 就算收容了、嗯，你看到现在大量的镜头在边境里彻底的收身， 嗯， 彻底的审查。美国共和党这次一个候选人叫卡森，他就是说所有难民进来先要做意识形态审查。 那怎么审查？ 就是要他不能有反美的念头。你说这很荒唐的事情。 这 以美国就是有这种 真的恐怖分子，他才跟你撒谎的、 哎。所以你知道，他在我看来哈，本来是一个弱势群体，你把他培养成将来仇恨你的一个恐怖分子，对不对？你这样你身体上侮辱他，精神上侮辱他，然后他就算将来在你这里生活。他不是未来的恐怖分子了吗？他这样就被你逼死过去了吗？ 恶性循环， 就是 你 最近就这两天卡森这个言论，他说将来美国收，他说我们再收难民就是政治脑子短路，他说如果要收都要意识形态审查。 哎呦， 这个就是恐怖分子最大的成就，他打击了你的价值观。 所以你要这么说呢，我这儿还有一段呢，就是你知道当时这个在体育场里。德国队跟法国队比赛，体育场外发生爆炸。当时有个钢琴家，这钢琴家挺有意思，他发明了一个，不是他弄了一个自行车拖拉钢琴的装置，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巡行。然后那天他就看见这个发生了这个恐袭，当时他在德国的一个酒吧。但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这小伙子说我现在要去法国，于是他就骑着他这个自行车钢琴。一直到了发生惨案的这个音乐厅的门口，弹了那个 John Lennon 的那个著名的歌，Imagine，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就想这个约翰列侬的这个歌，它里边典型的歌词啊，哎，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浪漫肤浅的东西？但是你看，这是最有名的歌词嘛？你看他试想，世界如果没有国界，没有杀戮或死亡，也没有宗教信仰，试着想想，当所有的人在和平中活着，你也许会说只是我在幻想，但不只是我这样。我希望某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样这世界就会融为一体，没有独占，没有贪婪，没有饥荒，情同手足等等等等。这种东西是不是肤浅的？ 没有，就我在那个场合唱歌，一起来唱，跟内容无关嘛，光是唱这个行为哈，就自我自疗嘛。 可是 你心情会好起来。 你就看今天这个世界，当然你会产生这样的希望，但是这是属于人类世界的吗？是不是咱们永远注定就得是冲突、不和、隔阂？ 对，人类世界永远注定是冲突、不和、争夺，但是有这种美好的梦也是人类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人性当中不可剥夺的一部分。 就像那个刚才那法国人，我就说如果他不是装的话啊，那太高贵了。我说这人格可太高贵了。 不，但法国这次的事情，你这种感人的画面很多，就是这个两声爆炸那个球赛吧。 嗯。 当这些人走出球场的时候，都在唱马赛曲。 对。 这个很多画面没声音，后来我看到一段有声音的，他们当场离开球场的时候。当场啊就在唱国歌，你看这个奥朗德这两天他到凡尔赛宫那个去演讲，那个法国的这个总统对两院演讲是很少的，什么2008年有过一次，这么多年来这个全体的议员最后都全部唱马赛曲的歌词是很血腥的，那马赛曲的是跟我们的最后的斗争一样，都很多血，攻巴士底狱的那个音乐嘛，但是他们这种时候你看巴黎那个排队捐血。啊，排队捐血，而且马上很多人就到那些出事的地方去献花，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哈，人性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更何况这个世界。 没有，而且就是 惨的是一定有，但是美好的也有啊。 这个事情我觉得要经常这种事情要倒过来看啊，因为假如说哎，这肤浅啊，什么太理想主义哈、啊，我们倒过来看。假如不是每一次又每一次我们用这么所谓的肤浅的理想主义来告诉自己，来鼓励自己，整个世界会乱更多啊！假如大家没有这种肤浅的理想主义了，大家更是好啊，反正现实嘛，我有权利有钱什么我就满足我的欲望，更是互相砍杀互相控制，正我们还是被这种肤浅的东西绑住拉住，然后我们付出努力不管多少，有时候真的是那个跟内容无关，是那个动作，像你说献花对不对，那么多花你想着说哎，买花要用钱的，不是不用钱，时间什么放在那边，可是光是那个动作我们才能自我治疗，也把自己拉住，不要让自己变成他们一样仇恨乱七八糟。 是，所以你看就是面对这种自己的爱妻啊，儿子的妈妈呀就被干掉，他能够说你们别想得到我的仇恨，我不会恨你们的。那么哎，我就在想有时候这人类啊，他提出来的不管是不是真的做到这种最高的道德，就人类最高的道德，你比如说有些时候在宗教里有，你好比说地藏王菩萨，其实那就是人类能幻想出来的一种最高的道德，就是说啊，我不下地狱，是只要有地狱存在我就不会离开你们，我就在地狱里待着，这是一种特别高的一种道德。甚至于你像这个中国人讲这个周朝的那个祖先叫古公胆父嘛，古公胆父那都到什么程度了，我都不太相信，你知道吗？就是说哎，外族这个西边的这个外族要打他们，要田给田，要地给地，最后要灭了你这国，这古公胆父不打，老百姓都说你为什么不抵抗，他能说呀，他说我是做君王的，我要爱民呢，就是用你们的儿子去牺牲去跟他打，我不忍为也，于是带着他的王族啊逃了，翻山越岭到那个今天宝鸡那个地儿，就另外说我们走了，就是说老百姓啊，你不管是在我的统治下还是在他的统治下，至少你们还能活着，你们还能保命啊，如果我用你们的儿子去打仗，你们就没有死了儿子， 这倒 我不忍为啊， 这倒挺像利比亚的现在的新政府，就把老百姓丢给 IS 对，然后你看他走了之后，史记里边的司马迁描写是什么，老百姓啊翻山越岭 跟随 他，就说这样爱民如子的这样的人我们要永远跟着他，你说这种道德 就是三国后来歌颂老百姓跟着刘备嘛，这刘备已经一塌糊涂了，根本打不过曹操，但是老百姓他刘备呢因为老百姓跟着，所以他也不敢赶快逃，我个人是觉得作为个人来说